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家有贤妻一半福，里里外外紧忙活，家家也当贤内助，帮不上忙瞎搅和。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最近呢，家家在网上看见一个电视剧，说的是这个妻子啊，怎么样在背后帮助支持这个丈夫的工作，丈夫一点点的转变，哎，最后成功让女主角呢成了贤内助的典范。佳佳看了特羡慕，老想在这个小何身上啊找找感觉，可这感觉对不对呢？您听听。 哎， 老公， 嗯， 你大半夜不睡觉，坐这儿叹什么气呀？ 哎， 哟，到底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其实呀，上个月我瞒着你跟小李借了5000块钱，这明儿个该还他了。可我明天还没钱还呢，这想来想去，这不知道怎么说。哎，要不，哎，老婆，你先预支给我点儿。 啊，就为这个呀？我帮你解决，解决完了你可得睡觉哈。 嗯，老婆你真好。 你把小李电话给我。小李啊，我是你嫂子，小何明天还不了你那5000块钱了，晚两天再还好吗？哎，不好意思啊，谢谢哈。 哎，你就这么个解决办法啊？ 行了，现在事情解决了，你放心睡觉吧。我估计现在啊，换成小李睡不着了。 嗨，你这不是帮倒忙吗？等明天去单位一见面，这我跟小李多尴尬呀。 我还不是想当个贤内助，帮你排忧解难吗？你还不领情？ 真想帮我排忧解难吗？ 那当然了。 得，帮我还5000块钱吧。 都说这个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事。佳佳想当一回贤内助啊，却没表现好。到底什么样的妻子算贤妻呢？咱们来听听于浩和杨威和说的相声小段《家有贤妻》，听听他们是怎么理解的。 这中国呀，有一句啊老话， 哪句啊？ 叫“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恶事”。 哎，这是民间的流传的那么一句话。 哎，很有道理。 是吗？ 是不是？你们说那个人们在生活当中啊，街坊邻居啊，他免不了出矛盾， 哎，磕磕碰碰的背不住 啊。有个贤惠的妻子，能化干戈为玉帛， 这话说的可不假。 哎，什么都是都能摆平了。 哦， 比方说周末吧， 啊， 孩子出去玩去了， 嗯， 免不得外边跟人家淘气，跟人打起来 啊， 哭着回来了，这打我， 这是挨了欺负了， 挨了欺负了，这家长得问呢， 啊， 他爸爸得问他，那个怎么回事啊？我这是你二伯打我。 哦， 打你？为什么打你啊？ 就是 踢球，那踢球不让踢，打我。 踢球？ 踢球不让踢，打你。走，找他去。刚要走 啊， 媳妇说话了。 他爱人说话。 哎，干什么去？ 嗯， 干什么去？什么就找人家去？ 对， 这孩子淘气，你知道不知道？他外边淘气，人才打他呢。再说人家李二伯人对他多好啊，知道吗？见着他之后总给他买东西吃。 呵， 尤其你总不在家跑业务出门在外，人家李二伯对咱家照顾，你说这怎么照顾我们娘俩啊？这他疼孩子，怎么打两下怎么了？ 呵， 别找人去。 这媳妇真会说话。 你他爸一听，那个你看你倒霉孩子就淘气，行洗洗洗吧。 嗯嗯， 一场事没了， 问题就解决了， 把矛盾解开了。 嗯， 这是贤妻。 哦， 你要碰上那个不贤惠的妻子 啊， 非得出事不可。 是吗？ 也这事儿 有吗？ 孩子哭着回来了 啊！ 打我！谁打你啊？ 李二伯。 李二伯 啊？ 为嘛打你啊？ 就是 我的起皮筋儿扒了。 那还不该打你啊， 这倒霉孩子啊，打起皮筋就让人打一顿。 嗯， 早知这样卸他车马啊。 嚯，什么家长这是？ 打你，走，找他去。 这就要找 媳妇出来了 啊。 哎，干嘛去干嘛去？找谁呀、啊、你？ 嗯， 找人家了。我跟你说，这李二伯啊，太缺德了。我告诉你，你这些日子你不在家，你讨厌我去啊？他就没少欺负我们娘俩， 是吗？ 知道吗？每次我在街上碰上他之后，哎，他总看那眼睛哎，色眯眯的往肉里盯。 嚯！ 最可气的有件事，我都不乐意跟你说。 什么事儿啊？ 爹爹，我难过。 你说说， 就上回那个煤气罐 啊， 换煤气来了。我说我换煤气，拿本梗往外走 啊。 他嬉皮笑脸进来了，进来非说要帮忙。我一看好事， 对啊， 好事，我把本儿给他了 啊。 他接本儿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冒我手。 嗨， 男人一听这急了，冒你手？怎么回事？冒你走，我找他去。 这叫找？ 哎呀，你找他干嘛？你回来呀！ 我就别去了。 你受小苦干的不得，能打得过他吗？ 就是， 给你倒。 嚯！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最近呢，佳佳什么活都不让小何干，也很少数了他了。小何说呀，这让他觉得有点不安。同事听了呢，安慰小何说，嗨，女人心海底针，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那天同事的妻子发现了他有私房钱，哎，不但没没收，连架都没吵。他问他妻子说，这怎么回事啊？他妻子说了，5年来啊，我终于发现了咱们的共同嗜好了。安慰归安慰，回到家，小何对于佳佳这个贤惠还是不太适应的。 哎呦，今天可真累啊。 老公，累的话一会儿吃完饭我上碗，你进去休息会儿。 哎呦，老婆，你可别这样，有什么事儿啊您就直接说，您这样怪吓人的。 我没和你开玩笑，真的。我知道这两天你特辛苦，你先进去歇会儿，一会儿啊我再帮你捶捶背。 捶背？你平时捶我的还少啊。 那我给你沏点水果吧，你进屋看会电视，一会儿我给你拿过去哈。 哎呦，不用了，这大晚上吃水果糖分高。 那也行，一会儿你要是饿了，我再给你做点夜宵。 哎，老婆，哎，你突然这么殷勤，我还真有点受不了。您能不能正常点儿？ 老公，我平常不都这样吗？你快休息去吧，一会儿我给你放洗澡水，放好了叫你哈。 哎呦，哎，老婆，这我跟你说啊，这我最近这真的没再存小金库了，哎，你可得相信我。 谁问你有没有小金库了？老公，我是看你最近辛苦，想好好让你休息一下。你要再怀疑我的动机，我可生气了啊！我先给你打好洗脚水，放在足浴盆里了，你先泡泡脚吧。 哎呦，老婆，你这么着我更累。 嗯。那好吧，去把洗澡水给我放好了，一会儿刷了碗再把地扫一遍拖一遍。对了，洗衣机里的衣服甩干了啊，一会儿都晾上。 得，你看这么着多舒服，这才是我老婆呢。 哎，其实啊，我是最近看了个电视剧，那里面人媳妇作为丈夫的后盾帮了不少忙，我也想学学，就是做不到人家那样，起码也得像黄宏和徐帆在春晚上演的小品《今晚直播》那样啊，能为老公的事业出份力呀。 这小品我也有点忘了，那咱们再重温一下。 春节晚会家家乐，这演员家里紧忙活，我们家那口子为了演出个好小品，成天到晚的瞎琢磨，做梦都在搞创作。这不，今儿晚上就要直播了，那彩排呀不知道通过没通过呢。 火了，这么跟你们说吧，过去我演那些小品加在一起冲击量算个笑星，今年的小品演完了，艺术家，艺术家也是属于人民的，我心中的上帝就是你们观众。你还来了， 回家。 哎，回家，艺术家也得回家呀。走，赶紧的。 哎呀，你呀、啊，你又臭吹。 哎呀，今天彩彩真的火了。 就你在家里生憋出来那个庆丰收，能火成那样？ 你哪知道啊？今天彩彩是电视台的新举措，请来观众代表现场打分考核，观众要是通不过，节目就参加不了今天直播。 是啊。 面对着严重局面，我深信一句话：一火遮百丑，戏不够。面具凑，小品不好，加舞蹈啊！有人说我节目前上台我就大声喊，别管听清听不清，先把观众给造懵。面具一戴我就玩了，面具蹦啊跳啊，蹦啊跳啊，一直要向观众掌声。我是孙俪， 我真的呀！ 来来来，来来来，给我捶捶腿。 哟，哎呀，这小品演员都累腿了。那舞蹈演员累啥呀？ 累嘴呀、啊！你没看着呀？今儿个老百姓啊，真的真高兴、啊。啥叫春节晚会？不该累的地方全累。 哎，你这么演小品，人家春节剧组怎么说？ 哎呀，观众都通过了，你管那么多呢？掐着脖子。 以前你创作个小品呢、啊、还知道出去生活、现在可倒好，就知道在家里生憋。你瞧。你都憋得谢顶了。 谢顶是小品演员的光荣。你看郭达光荣一半了，陈佩斯彻底光荣，就剩个赵本山还不敢戴帽子。 行了行了 行了，我告诉你，只要观众能笑，我宁可把脑袋憋成灯泡。 哎，你要是愿意把脑袋憋成灯泡那是你的事儿啊，你别让我也跟着你睡不好觉。 我啥时候让你跟我睡不好觉了？ 啊，自打咱家挂上这倒计时，你是天天梦话说小品， 伟大的作品就是在梦中产生。 那你说梦话就说梦话呗，干嘛还让我跟你接词啊？ 你这不废话吗？你不接词我睡不踏实啊。 更可气的是，你睡着睡着咣当一下就坐起来，迷迷瞪瞪就嚷嚷，人家邻居都说了，这小品演员有毛病，半夜睡觉撒癔症。 瞎说，我不是因为演小品才有撒癔症的毛病，我是因为从小有撒癔症的毛病，所以长大才演的小品。妈，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说呀，一会儿你又该撒癔症。 大白天我撒啥癔症啊？ 天天是 我不跟你说了，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再过几个小时就得直播了。 你最好别跟我说，一会儿睡着了说梦话，也别让我跟你接词儿啊。 你放心，睡着了肯定不让你给我。接词儿，火了 啊！又来了， 火了！我说，还是给接一句，要不睡不踏实。 行行行行行， 火了， 大火。 位置变了， 艺术家了， 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那是我这， 我替你说，自打挂上倒计时熬到今天不容易，节目彩排通过了，心里也就踏实了。今天分别过除夕，明天一块过初一，对吧？天天如此啊。不说完这段啊，他睡不踏实。喂，哎，春节剧组啊，他正在休息呢，一会儿就去。什么？不用去了？为什么？节目被拿下？哎，不是说已经通过了吗？啊？刚刚决定的。那我怎么跟他说？节目拿下。 不，谁拿下的？谁拿下的？你拿下的？ 不是我。 谁拿下的？我找他去，春节剧组他拿下。你撒开！你做个噩梦。 你又撒癔症 了。不不不，我真的做了个梦，我梦见春节剧组来电话说节目被拿下。 那不是梦。 对。 里梦是反的，火了。 那要是真的呢？ 不可能，我跟你打个赌，他要是能把我拿下，我马上跳楼。拿下了。有毛病啊你啊！ 我要你陪我在家过年。 好好好，演完出马上回来陪你过年。 我要你现在就陪我。 别急，这演出要直播了，咱就传来的。 我就不让你走。八年了，你年年参加春节晚会，人家家一到春节就觉着屋子小，我一到春节就觉着屋子大，这种感觉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今天，你休想出这个门。 你疯了呀你呀、啊！二月份挂上倒计时熬到今天的为了什么呀？这演出要直播了，你给人家撂场。我告诉你，电视台就指望着我呢。我要是不去，今年的小品就得砸锅。 我要你陪我在家过年。 谁稀罕你呀、啊？我心中的上帝是观众。对不起，话说重了，你老公何尝不想在家过个年呢？可你老公是属于人民的呀，谁让咱是个喜剧演员呢？谁让咱是个喜剧明星呢？这马上要成艺术家了呀。我跟你说过，春节晚会是个啥？ 一桌菜。 我是哪一道菜？ 猪肉炖粉条。 这马上要成油焖大虾了。 可是你 不，你听我跟你说，熬过今年，明年我说啥也不敢了。一来是陪你好好在家过个年。二来是给他们个响头，激流勇退，与其让别人拿下，不如他自己主动拿下光彩，你说对不？ 你给剧组打个电话吧。 好好好，我打个电话，多陪你一会儿啊。喂，哎，导演，他家里有点事，晚期一会儿。好好好，节目被拿下。看见没有，节目被拿下，拿下。喂，导演，和什么原因？什么管仲的那虚假？不可能啊，你听管仲的掌声，掌声如雷呀、啊、那什么都是道长，没听出来。哎，那好，就这样，导演，没关系，我这老演员，你不用安慰我啊。好，就这样，办好春节晚会。好好好，就这样，导演，再见。这回彻底踏实了。 你不踏实。 我真踏实了。如果说没拿下之前，我好像心里还在打鼓，这一拿下来之后，我踏踏实实的，我年年都上，我有什么意思？我得给新演员让路，新演员一上来我就更踏实。 你别说了。 我陪你在家过年，你高兴？ 高兴。 我陪你在家过年，每年的今天我全让大伙开心，不让你一个人孤独难受。今天在咱家里，我为你一个人现场直播。 听过了黄宏、徐帆的小品今晚直播，小何啊总算是明白了佳佳的用心。可是小何还是习惯态度有些强硬的佳佳，您说这不是自找的吗？好了，上半期的快乐合家欢就到这儿了，我是韩健，下边咱们一块来欣赏一首飞轮海演唱的《为你存在》，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接着聊。 哦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曾经不明白每天为何醒来，工作吃饭发呆，这样算愉不愉快？我现在不意外，生命比现空白，不让那够让你来白沙脑海。感谢你人海中来相遇，当你还我姓名，我才听见我和世界有了联系。爱你让我找到定义，和你拥有属于，就不再怕时间再失去。 我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0，安全指数0。危险，危险！